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嗱，大家咧就喺呢个留言啊，头先咧就未开波啊，已经好多人咧集结咗喺我哋。即 係喎，今日我有咁多人喺度 嚟嗰度係啦，咁咧就大家都估計究竟咧就我哋齊唔齊人咧咁樣。 好多人估計啊，土伯唔敢上嚟， 點會大佬？ 我今日諗住冇咩嘢講。 我哋上嚟就基本上諗到呢個發達大計真係。 係。 嗱，頭先我哋已經商量過噶啦，真係咧。 冇啊，我啱啱先到咋，大佬有咩？ 我哋決定城寨宣布靠共產黨發達啦，以後 點咧？ 就係、是、一於咧，就係、是、呢個人仔就將會大幅升值， 所以買人仔嘛，係嘛？ 係啦，嗱，我哋真係食粥食飯都係靠呢個共產黨啊！真係今次。 係頭先節目前咧，我哋已經講話，喂，睇新聞講呢個咩啊？啊財啊美國財長係嘛？美國啊財長話， 個名好難讀嘅，叫做 MNUCHIN 係嘛 ？Mnuchin。 咁佢中文譯名叫， 我覺得有啲意思嘅老母，我先 頭梅老音啊， 冇老音，我先頭以為老母西添，我先頭以為阿金英改個名。 喂，呢、這個冇老音咧就 冇老音有玄機嘅，我覺得。點解 Donald Trump 揾佢做財長同習近平開拖咧？ 啊， 你見到佢咧就係 MNU 就叫冇老啦，佢、後邊就 CHIN 爭個 E 啫嘛。唔係爭個 A 啫嘛，如果你冇老中國人啊，我 唔係你要解釋一下點解我哋講話要買人仔先？ 因為咧呢、這個喂，其實咧呢、這個冇老音咧，其實係夾派嚟嘅，喺美國嘅呢一個今次嗰個談判啊，美中談判呢個高峰會當中咧， 相對溫和少少。 佢係夾派嚟嘅，咁但係咧佢又爆響口喎，佢話喂。但其實咧喺今次一個會談當中，中國已經應承咗我哋咧喺呢一個嘅匯率嗰度咧， 係做嘢啦， 我哋會做嘢噶啦， 就唔好操控個貨幣，咁即係話咧等人民幣咧係升值嘅。 係啦，咁我聽日決定入人民幣啦， 諗諗先啦、啊、你。 我決定入噶啦， 你小心啊！等俾人發現我哋有大量人民幣就變咗鬼啦，我哋。 我又係，喂，今日點解冇走嘅？ 點解冇走啊？呢啲咁嘅嘢， 水嚟嘅啫，使乜 飲？點解你飲水啊？ 我諗住費事， 你真係講嘢啦！你兩兜友，我哋係飲完先過嚟㗎， 因為仲使由第一節開始。 唔係啊，因為今日咧點解咧？今日我還咗後半條數，即係話咧啊，輸咗俾阿土伯啊嘛，就係依一個嘅叫做咩啊？中期選舉啊嘛，咁我就 但我想問下咧，其實、你找咗呢個 Latu 啦，今日 唔係 Latu 係今日 係啦。咁但係其實土伯仲有個賭局係。 同你嘛， 切 J 喎， 係啊，切 J 係切佢嗰條，不嬲都係攞佢嗰條，佢冇輸到啊嘛。 本係乜嘢咧？記唔記得？ 好似係話兩年開戰啊，好似係你㗎。 兩年開戰就話，如果我話兩年之內中美必有一戰， 係 咁咧就我輸一支足學廿一啊嘛。 係啊， 你都輸。 你輸，佢唔使輸啊。 我知，但係佢第三個 冇啊，邊有第三個啫？ 第三個。土伯話切 J 嘅係乜嘢咧？ 最多 大家揾到嘅話咧，就即係 唔係李卓人輸咗係嘛？ 土伯嘅 hater 就終於就即係大快人心， 吐氣揚眉啊嘛！ 吐氣揚眉啦！ 有咩咁大快人心？你都講過你條 J 都冇乜用㗎咯， 你講㗎啫， 佢講 嘅。咁啊嗱，首先咧，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嗰啲是是非非啊嗰啲嘢咧就完㗎啦，我哋唔會再討論㗎啦。咁咧就反而翻去正題。一個好關鍵嘅就係呢個某二十國峰會啊，喺阿根廷召開嘅二十國峰會咧， 中國贏曬， 係啦，咁咧就如果你生活喺大陸咧，真係平行時空， 係啊，贏曬啦。 我有啲朋友咧做國企嘅，香港做央企嗰啲咧， 好開心啊！ 佢啲同事好開心啊， 咁傻？ 係啊，佢覺得今次習近平喺呢個阿根廷大勝啊，打敗呢個美國， 喝停咗呢個侵侵喺呢個一月一號。加嗰個嘅税金啊嘛！ 首先我只係收到個新聞就係話咧，所有嘅 WeChat 係唔可以 share 白宮嗰個聲明。 咁點解咧？點解唔 share？ 無論英文版同中文版，咁即係話你自己出咗事咯。 在個過程裏面喪權辱國咯，咁簡單。 咁可能佢唔可以 share 白公自瘡膏嘅廣告啫。 可能我哋睇錯咗咪又。 嗱，個問題就佢唔單止挽救咗世界和平啦，贊成咗呢個嘅自由貿易，鞏固咗呢個自由貿易制度啦，亦都係喝令呢個 Donald Trump 咧喺90日之內佢要提出佢要乜。如果唔係中國就唔會再採佢啦。 係啦，喝令佢，你究竟想點？ 係啦，你快啲，你要嘅好似啊羅家英咁講，你要嘅你要講先得㗎，你唔講又點知你要呢？ 係 即係你覺得平衡時空呢，即係所謂中國模式呢，我覺得只可以真係喺中國實現嘅啫。因為呢你控制咗 WeChat， 好似剛才土伯講唔準呢個 share 呢個白宮嘅嗰個嘅聲明。亦都呢控制咗中央 微博啊，唔係 WeChat 啊， 控制咗微博，亦都控制 WeChat 都有啊， 中央電視台嘅新聞 啊， 人民日報，你見到聽日環球時報胡錫進呢就會撲出嚟呢，就話呢 勝利， 中國夢已經接近完成啦， 嗯，係完成咗㗎啦， 已經完成咗啦， 仲唔係 美國知難而退， 係啦，知難而退啦， 習近平捍衛世界自由貿易， 係啦，但係九十 國國讚許， 九十日之後呢，我認為我的判斷是90日之後呢就會就那個的清單裡面的 落實 detail， 我認為今次中國是會全面跪低的。 我有少許補充，我覺得他今次那90日呢，你覺得確實是第一他應該不夠一個月之前呢是說會 announce 會跟中國簽的， OK， 那所以呢其實你、那幾十二十三十日裡面呢你要他答應這麼多東西呢，在美國佬的角度，因為他們都是講道理的人來的，那是強人所難啦。那老實說你要勝利的話你是要分幾個階段的嘛。第一 左交有什麼階段性勝利， 是的， 跟著就自拍，跟著就唱歌。 我現在不能夠代表左交， 跟著 Donald Trump 再給你掌聲自己， 你不要扣我帽子。 他不是左交了，是吧？ 是的，沒有了左交，熟了左交就是要命，一入其他人數，他一定要有個階段性勝利，就是喂，第一我逼到你即係要九十日之內俾嘢我，咁美國人就覺得都幾 happy 喎，即係話你做到嘢喎。嗱，九十日之後，正如取法你咁講，傾埋啲 details， 咦又 achieve something， 咁你咪階段性勝利咯，係咪？ 呢啲叫做連發係咪？ 不如咁啦，連中幾鑊， 連中呢個 Marty 啊，可能係。 嗱，不如咁啦，我覺得咧，點解我會 predict 咧？佢依九十日咧，其實就係要落實所有嘅美國嘅要求呢、 嗯、 但因為呢我覺得係輸到甩褲啊，今次點解輸到甩褲呢？見微知著，你睇到佢食乜嘢嘢，呢一個嘅習近平要攞住個刀叉鋸扒， 咁去阿根廷冇理由唔鋸扒，大佬唔通好似攞筷子咁，你攞筷子食披薩，大佬 嗱，咁我就封佢偶像啦， 咪囉， 嗱你作為我哋中國代表，你係咪可以用個筷子嚟食牛扒呢？咁樣啊，喺呢個 Donald Trump 呢一隊團隊嘅鷹派當道嘅團隊當中，同我哋同返我哋用返我哋中國嘅筷子， 仲要表演下幾困難嘅情況之下都係夾到牛肉亦都食到嘅， 亦都可以拆開咗個 T-bone stick 裏面一個 T-bone 同個肉分離可以。 嘩咁， 不過我又試過，我有一次搵唔到叉，但係用個筷子食呀。 係啦，如果佢用筷子可以食到呢個 Tom Hawk 咁就犀利㗎，真係。 今次真係輸到甩褲，因為點解呢？即係頭先講笑啦，即係剛剛嘅用餐，不過都係嘅，事實上。 但係佢好 odd 嘅，全程喺呢個二十國峰會呢冇人騷佢。 呢、這個習 近平係呀 ,odd man 真係變咗、嗯。我相信都係 odd man out 喎，同 時。我有少少懷疑呢，我可能有機會落台。習近平呢見到呢個嘅美國代表團當中有幾個夾牌喺度，佢好開心。唔係全面應牌。 你真係呀。呢啲等於你行過旺角見到夜晚黑貼出嚟嗰啲乜乜夜總會嗰啲女仔嗰啲相係假㗎嘛。嗰啲全部都係日本女優。 你試過先知假㗎嘛。 當然冇啦，呢啲係人都知。實際上佢就換咗一個叫做來咩 ？Light Tissa 啊， 作為呢個主要同劉學中方嘅談判代表嘅對手， 嗯， 呢條友係鷹派到不得了嘅人，係成個貿易談判裏面最強硬嘅人， 嗯， 未來嗰九十日啊，你以為見到一個日本妹就入去個夜總會啦，點知出嚟嗰個大媽嚟，而家就係咁啦，即係話佢九十日裏面咧，其實就開始剝你光珠啦， 係剝你光珠， 根本就成個剝光珠嘅行動就開始啦。 嗱，剝光珠係一定會發生。未講剝光珠之前咧，我自己覺得你今次你睇到佢九十日換嚟係乜嘢嘢？ 當然我們看到中國那個聲明呢，我們認為中國贏了， 不是挽救了世界自由貿易是嗎，保護了地球和人類和平 還有學歷這個美國90日內你搞清你講清楚你的要求 是的， 好啦，但是呢其實他今次你看到習特會呢，首先第一件事即刻什麼呢，即刻要發生的事就是包括了就是那個農 產品， 農產品 是啦，大豆、黃豆啊， 是即刻發生的呢一樣嘢。然後跟住仲有汽車，大家記唔記得之前咧、這個？ 美國汽車入口， 美國汽車入口就係咧要嗰、那個嘅叫做將嗰40%嘅關税撤銷， 同埋高通收購呢個荷蘭嘅 NVX 嗰個嘅芯片。 芯片， 不過其實咧，我覺得佢呢啲 全部啦，哇！呢、這個我嘅意思就係當你攞咗所謂嘅90日嘅。叫做 緩衝期， 但是其實他給了很多東西出去才拿到這90日的緩衝期。 其實呢老實說美國佬今次針對他現在他答應的東西其實真的不 fair 的。因為為什麼呢，你 哇頂你 哇你 不是啊，不是啊，哇不 fair 的意思是老共對美國佬不 fair 啊，搞清楚。多謝你幫我 carry 下。是啦。 因為為什麼呢，其實你入口即是去中國的東西呢，第一你有關稅啦，第二你有如果是luxury 嘅 goods 咧有消費税啦，跟住咧你又有增值税噶嘛，其實幾重噶。 係，中國税金係好多重嘅。 即係老實講，第一消費者係冇著數嘅，第二咧甚至乎就算出口嗰條友咧，都可能幫你頂咗好多噶嘛。 土伯佢所講嗰樣嘢咧，我會明白啲就係咩咧？就話其實你撤銷咗關税都好啦，因為中國個內部税制咧係好複雜， 好複雜， 係好多種， 好複雜。 我考過肥佬，你知啊，大佬，俾佢搞到我亂 曬。所以咧，其實你就算你個貨品入去都好啦，其實都有重唔係關税啦。不過咧呢樣又咁講，即使中國裡面嘅企業咧都係受到同樣嘅税制嘅規限，又咁講啦。 但係呢個咁樣嘅即係所謂嘅換嚟嘅呢個短暫嘅和平咧，我覺得咧就係一個幻象嚟嘅。你buy time 買咗90日之後，你中國仲有乜嘢可以反制美國咧？已經冇啦，其實就長驅直入嘅咯。所以我就話，身為呢個愛國人士，如果我係李慧瓊咧，我即刻就去中聯辦示威請願。 喂， 呢個叫喪權辱國， 喪權辱國啦，直情。 新五四運動就喺香港發起，我覺得。 直情係南京條約翻版， 外爭國權就內除國策。 係啦，喂，我哋仲愛國過佢啊！ 揾埋林秋北啊，我哋上嚟城寨一齊拉條 banner。 喂，依家我希望我哋可以行翻埋一齊， 建 制派， 呢個公路一齊， 係啊，我哋行翻埋一齊。喂，你今次呢個仲唔係南京條約城下之盟？ 咪係肯定係城下之盟啦，仲要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咁鬼遠。 當年你諗下，蔣介石其中一個執政權或者係俾老共有機會入嘅原因，就係因為先安內而後攘外啊嘛。佢係讓咗外邊先，就搞自己人。嗱，而家老共係同一個模式， 所以佢 即係好努力咁搞自己人，對住人哋出邊嗰啲咧就契契弟弟咁樣。 個原因， 所以咧，完全係一樣嘅，同晚清時間一樣噶。你睇到佢土伯所講，你睇到嗱，對香港我仍然係我會 predict 咧個前景咧，仍然係咁嘅。中共嘅而家嘅過去不嬲嘅手法都係外面可以大幅讓步，但係同時間裡面一定要收緊。因為點解啊？佢驚你裡面反啊嘛，因為佢自己都知道而家喺外面係喪權辱國緊啊嘛。喪權辱國緊，咁所以內部一定要收緊。 佢好簡單嘅啫，佢以為咧就係停咗 YouTube， 冇 Facebook， 冇剩咧，咁大部分嗰啲農民咧就唔知道，根本唔知道發生咩事嘅。你諗下當時大躍進老毛就擔心唔夠糧食啊嘛，實際上餓死3500萬人，但佢同時就同記者講：哇，啲糧食都喺谷倉嗰度，都唔知點算啦咁。即係你可知中國，你唔好以為上海等於中國啊，大佬，即係紐約不等於美國。中國仲有成幾億農民喺度㗎嘛，佢只要穩住呢個農民政權有咩問題呀？喂，佢咪繼續喺度用佢嘅輿論機器去塑造呢個習近平領導嘅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已經得到突破添呀，而家成為世界自由貿易嘅領袖呀，係咪？美國就妨礙自由貿易，而家我哋偉大嘅習總書記就係咩呢？就係要捍衛全球人類嘅利益。 咁我諗到啦，即係我咪玩交啦，即係我諗到就係頭先你嗰個 logic 喺邊度？因為點解咧？你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嘅政黨，通常都係反對呢個自由貿易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係代表係全球剝削嚟噶嘛， 帝國主義嘅最高階段咯， 就係帝國主義，即係列寧嘅講法， 啊、 第幾階嘅第二定第三啊？我都唔記得咗啦。喂， 如果你繼續喺度俾機會人哋話你係捍衛呢一個嘅資本主義或者係全球化嘅即係捍衛者嘅時候，你咪出事咯。咁咪同你自己本身嘅意識形態完全係矛盾曬咯。 唔係佢裡面咧，佢一定喺國內嗰個嘅講法咧就唔同嘅，即 even 都唔係阿世倫所嗰個講法嚟嘅。佢唔，我覺得講法咧都唔會係話咩拯救世界嘅自由體系。 講嘅啫，嗰啲就 講嘅啫。喺係 吹 嘅 呢個 打敗美帝，梗係啦。喺裡面所講嘅就係打敗美帝， 美帝讓步 係啦。敗美帝之餘咧，其實頭先所講嘅你唔係。嗱，當然農民嗰啲咧就可能會俾你欺騙到，但係裡面咧其實都有消息講咧，就係其實裡面已經有一種嘅輿論咧，係講緊中國今次即係都有人知情噶嘛， 所以咧就喺嗰啲嘅嗰啲咩喺香港嗰啲 Goldman Sachs 啊嗰啲投資銀行做嗰啲， 唔係你 所以喺 WeChat 啊微博嗰度都係散發緊呢個今次呢個嘅集特會咧，中國係輸到甩褲嘅。 嗱，我自己嘅 observation 係咁嘅，你喺集特會應該係星期日定星期一話？即係正式喺香港時間，你有冇發覺咧？最後尾嗰由星期三到星期五咧，啲股票係咁升。 嗯，國家隊啊，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佢咧其實有啲 投 行咧， 透步、啊、 其實係收到風嘅。 透步 係 啊， 就係、是、好似咁講就話，誒係唔係都宣布傾掂數先啦、啊，大佬喂，大佬跌咗好耐㗎啦，我哋入咗貨，我估㗎咋， 阿集都入咗貨， 係啊，Donald Trump 可能一齊入， 可能係，可能伊萬卡入揸重貨， 喂入定先。即係跌到好低嘅時候，咁喂，你起碼都有啲 achievement 㗎。我哋左交嘅階段性勝利，喂，你有冇發覺由星期三到星期五啲股票係開始慢慢逐步去？ 哦，已經消化咗㗎啦，我覺得已經知道 了。係啊，已經收到風㗎。 知道 係，就係估到嗰個係會升嘅，但係跟住落嚟咧， 估啦，估咩鬼啊？ 一路放 Donald Trump 都已經 放，我而家只係咁講係估嘅咋，大佬。 Donald Trump 去開會，第到步已經放風啦， 放風係啦， 美國佬已經放風。 唔係佢嗰陣時候佢有少少 struggle 嘅，我話我好想簽個協議，不過我唔知道簽唔簽。咁等你都有少少puzzle 嘅。 大佬開會前已經 上飛機之前 啦， 傾掂曬。 同埋你好簡單 ，before 呢個二十國峰會之前咧，你見到啦，先就見馬雲啦、馬化騰嗰班民企啦。然後就話：，我哋自己人嚟嘅，唔使擔心咁樣。 嗯， 就係建民企啦。 嗯， 跟住就話郭俊文退係完全冇根據嘅，喺《環球時報》同埋《人民日報》就喺度吹風啦。 嗯， 然後跟住就拱翻呢個留學出嚟啦。仲有你留意一下喎，香港班左佬收曬聲喎。 係啊，得啊，係咪蔣麗雲啊？ 係啊，嗰、那個唔好算啦，嗰、那個忽嘅嗰個。 那個、你唔好可以不理 個。但係問題就係咁啊！你諗下，香港班左佬都收曬聲喎。郭榮亨咁樣走去美國，乜都唔敢出聲。 唔係你嗰啲共產黨呢樣嘢係叻嘅，我要 elaborate 少少就係、是、唔、可以淨係一兩個字就話佢哋真係收到咧 order 嘅。因為點解咧？共產黨係一個好嚴密嘅一個政黨嚟嘅。OK， 所有身邊嘅人，喂大佬聽指示嘅，你唔好亂噏，出事嘅。所以所有人可能隨時咧就係呢一個嘅蔣麗雲係收唔到啊，因為佢係可能係外圍嘅友啊，大佬。 啊，點解咧一氣咧？嗰個突然間有10000億咧抌落， 抌落去一氣 啦。其實本身就諗住跪低嘅，跪低前我咪 打補針， 跪低前打補針咯， 俾啲叫滴雞精嚟食一食。 根本嗰時已經係諗住跪低嘅啦。 所以佢 你唔跪，你點唔跪咧？嗱，第一，除非咩咧？習近平真係毛澤東，你可以唔跪。點解唔跪啊？你可以做得出就咩？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但係你黨內俾唔俾你自力更生啊？ 同埋咧，你人民幣咁貶值落去咧，點解佢美國佬係食住個勢仔咧？睇兩邊個股市已經知道，因為你人民幣嘅資產，因為你個幣值係降低嘅時候咧，係咁走啊嘛。你所以嗰陣時候 Donald Trump 就話：，嘿，未打之前已經喺度睇緊啦。喂，你跌咗幾多啊，大佬？我升咗幾多啊？ 第二樣就好簡單，你睇到嗰啲已經開徵咗25%關税嗰啲貨品。根本在美國的市場裏面的價格是沒有升的，即是說中國的出口商 absorb 曬，或者個中間人 absorb 曬嗰個嘅關税，即是說根本你就驚，你就驚嗰啲貨如果貴咗之後去美國買唔到，然後衝擊國內嘅就業。根本上美國佬一開波喐中興，跟住再喐你嗰啲有製造業大量製造業嘅嗰啲嘅職位，你就冇得同佢玩㗎啦。 而家中國最大最大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就係就業。因為最新嘅消息講咧。有我哋嗰陣時咧就講工業咧就最緊要睇用電量啦，係、嘛？另外一個指標 係 敢公布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睇下有幾厚。 係啦， 嗰個米報啊嘛，我哋叫做係咪？ 同埋你好快啦，嗱，好快見效㗎啦。 一到中國的新年，那些民工咧離開珠三角或者廣州嘅廣東省的工廠咧，咁咧就係睇佢幾時翻嚟。如果佢個就業市場好好景嗰陣時咧，第一就會起碼半個月或一個月先翻嚟。第二咧，翻嚟之後會轉工。嗰啲工廠咧，港商就頭痕嘅，真係走之前咧就要送呢樣送嗰樣，即係當佢神咁拜，因為啲民工短缺嗰陣時。你睇下今年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 今年唔好翻，一係咧就遲啲翻。慢慢放假放多啲， 係啊，有咁耐得咁耐。第二咩咧？可能就係根本上嗰啲民工亦都會早啲翻啊，老細叫佢放佢都唔放啊。點解？因為個就業嘅需求啊係變咗啦嘛。所以佢而家個問題第三樣，我覺得咧最關鍵。你頭先講中共所有或者以前晚清都係噶啦，對外關係就係內政嘅反應。喂，而家一路吹就係話，你睇習近平呢一個月嚟，即係個樣比我哋仲衰啊！全程黑口黑面， 咁真係好衰。 你自己爆響口話你自己好衰嘅， 唔 係 啊，真係黑口黑面。佢改革開放40年，見下呢個奶媽，唔係見下呢個妹仔嗰陣時，大佬讀稿坐喺度，然後跟住呢個紀念呢個鄧小平又落去呢個港珠澳大橋嗰陣時，佢係去南巡噶嘛，其實 係啊，係啊， 佢本身係南巡噶嘛，但每一次你見到佢個樣咧。當初修憲出嚟嗰個意氣風發個樣冇曬，其實 咁可能你南巡大佬即刻有個澳門中聯辦個頭跳樓，大佬好似係跳俾你睇，幾難睇咧？ 咁咪抑鬱症啫，唔係。 唔係當然，我覺得作為即係阿習總書記幫佢講句説話啦，唔好講咁多。其實佢哋嗰啲係即係處變不驚嘅。即使喺我面前死咧都冇用嘅，係咪？如果唔係點樣做到個位做領導人咧？ 但係我相信黨內壓力係咩咧？有一大量嘅官僚利益係喺美國啊嘛。係。呢個就係我哋愛國嘅共產黨最大嘅問題。 其實你要知道今次習總嘅讓步咧，或者跪低咧，就不是為國家嘅， 係 為黨員、 黨啊、黨嘅利益。 喂，大佬啊！好多人都已經講啦，其實得一招已經夠嘅啦，唔使搞咁多複雜嘢啊，咩貿易戰嗰啲嘢，淨係公布你哋嗰啲黨員喺美國嘅資產或者凍結咧，你已經死得噶啦嘛， 咁 照得噶啦， 對付伊朗嘅方式咪都 係咯。 呢個世界有一樣嘢，你用呢一個嚟睇咧，基本上錯就唔會好遠嘅，叫 incentive。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團人，佢嘅 incentive 你睇到個重點喺邊一度？你諗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佢最大嘅 incentive 係咩咧？你過去係貪污嘛，你睇到個個係貪污嘛，所以最大 incentive 就是個人利益咯。咁所以你美中貿易戰嗱，美國當然啦，你話喂美國冇個人利益咩？喂，但係佢點都衰極都好，佢有個選舉。佢要考慮，係啊，佢要考慮佢自己選，喂，我可唔可以繼續坐喺呢個位嘛？但係中國共產黨唔使諗呢一樣嘢嘛，所以佢好簡單，諗個人利益。諗個人利益就得㗎啦。 所以我咪一早講咯，根據呢個八十年代研究中共談判行為嘅專家呢、這個 Lucian Pai 嘅講中共嘅談判策略係咩咧？佢係一下子一褪嗰陣時係好犀利嘅。佢一路都唔喐，唔喐，唔喐，唔喐。但是去到一個地步呢，因為他自己經常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用時間來去逼對方讓步。 是， 但是今次的時間不在中國這邊。 如果你用這個 Lucian Pai 的講法呢，其實他還有一個講法，就是老共的談判策略，就是在我們中英談判的時候呢是體驗的。 用過。 就是說他執著一個原則呢同你死磨， 即係一個最左最極端的。 即係例如在香港的潛逃談判裏面，他揸住個立場就說對不住，我們所有東西都有傾，不過一樣啫。主權我一定唔收翻。你唔制嘅話咧，聽日我派解放軍 落嚟。 嗱，佢執住呢個立場咧，搞到英國佬咧， 咪曬你冷咯，即係等阿馬大翠爾夫人 跌低咯， 即跌低咯，係啊。 你一執呢個立場， 佢一當初英方嘅立場就係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 但係嗰陣時候，你諗下嗰個形勢對英國係冇不利嘅啫。第一，港元你跌緊啊嘛；第二就係香港人心惶惶啊嘛，開始都有諗住走啦嘛。喂，同埋你嗰個土地嗰個問題，確實係唔可以再拖㗎啦嘛。 係啦，呢個亦都係我覺得當時咧，柯利達嗰班友係誤導呢個戴卓爾嘅。當時打完福克蘭翻嚟嘅，應該係根本英國嘅勢咧 係勝利姿態啊嘛， 就唔需要咁快褪嘅。問題中共就係不識招土，真正嘅招土派係中共啊嘛。就係你見到港元屌一對十個去到美金，係咁樣暴跌啊嘛！我記得嗰陣時係， 唔係但係今次你 所以搶次子啊嘛。 比較嚟講就係你攞兩次談判啦，好 typical 啦，或者我哋都有 observation 啊。就係、是、咧，今次佢冇咁多時間。 係啦，因為你一有時間俾佢磨咧，你就必死。 死梗 啊！你西方有民主體制，有內部監察，有互相制衡兩黨制，又有傳媒等等咧。 又有選舉定。係 啦，你冇得同佢磨啊！ 但問題今次時間不在中共這一邊， 特別呢中期選舉這一個的 侵品贏 共和，共和黨沒有大敗嘛共和黨沒有大敗嘛，所以咪啊你看到侵侵的勢 多得你，多得你的 為 什麼你說這個民主黨燈死了這個控制了 Congress 這個燈神，所以我輸了走 我沒問題啊， 你說拜拜， 我不是燈神是你的燈神啊大佬 因為我們就看得通，我說就算民主黨控制了 Congress， 民主黨那班友更加反共嘛，在這個貿易問題裡面一直堅持貿易和人權掛勾的，在美國其實民主黨不是共和黨嘛， 但民主黨有一樣好處，我不是美國民主黨黨員，但是因為他們會除了講貿易之外呢講埋其他議題嘅，對我哋係有利嘅。但係當然啦，你話要透過資爆呢個方式呢，對民主黨嚟講就唔係嘅，佢嚟講佢要釋放劉曉波啊嗰啲咁嘅政治議題咁樣。 其實而家呢就對中共非常不利嘅形勢，所以點解呢，其實我覺得同個形勢都有關嘅，除咗時間頭先你所講嘅，就而家形勢呢就係話阿土伯你所講嘅，連埋民主黨嗰個所謂嘅比較關注人權這個的 issue 呢，你看到現在整個美國朝野都是對中共那個的圍剿是沒有意見的， 沒意見， 共和黨所看的和民主黨看的東西可能是不同，重點可能不同，但是共同的支柱在哪裡呢，就覺得你中共是我最大的敵人， 這個是我相信是最保守或者最反 Donald Trump 的評論員，在對中國政策裏面都是贊成和支持他這樣做的， 所以 他還有讚揚他這樣做 的，所以他們的分歧在於什麼呢，很可能是夾定的，我的估計就是你做夾派我做鷹派，你做溫和， 現在有夾派嗎？ 沒有的啦， 沒有，現 在美國沒有夾派， 我這樣說，即是說就算你找到一些所謂的夾派其實是 role play 來的， 是啊 role play 來的， 即是可能是模糊一下你的視線，就說我們有一談這樣的意思而已。 所以呢我覺得呢今次這個貿易戰，當然剛才我們從這個習特會呢你講到，就是你看到個習特會 的形勢呢，就是中共已經是跪低了、 嗯、 但是我覺得呢它所反映出的亦都是它國內自己本身那個派系鬥爭得很嚴重、 嗯、 如果不是呢，其實講真的你記不記得啊習近平講過什麼的，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嘛，講過、 啊、中國起門關於無自力更生啊，最壞的 情況。有咩咁大啊？然後跟住嗰個嘅佢個鐵鋼兄弟阿、黃 其石，食草啊， 食草一年啊嘛，最少可以都冇問題嘛。 食大埋一年， 佢草一年都冇問題啊嘛。喂，嗰、那個唔係偶然嘅，呢、這個事實上喺當時佢哋咧仍然係咁樣嘅主調啊，突然之間咁變調，呢、這個變調係同佢國內形勢有關。 嗯、 喂，我自己覺得。今日阿林和立啊，我睇佢一篇文章，嗯、我又覺得佢，我同意佢嘅見解喎。呢、這、一個嘅阿、叫做阿、朱容基發話 憤斥佢， 憤斥佢。嗱，雖然咧朱容基可以否認係憤斥佢，但係佢事實上講嘅一句説話係咩呢，就係、是、講中國應該 comply to 呢個 WTO， 世貿，因為當時簽 WTO 嗰個就係佢嘛。 佢簽噶嘛。 佢簽係啊。 你而家習近平搞到咁， 嗯， 跟住咧，仲有咧，大家記唔記得呢個李克強點樣潤啊習近平啊？就話我、哦、出席呢個新加坡嗰、那個 講嘢唔需要睇稿。 我出自真心，我講嘢唔睇稿。跟住仲有喎， 打小掩啊！ 李克勤咧，仲有我哋應該咧要多啲咧尊重呢個老人家嘅意見，即係佢哋國內元老啊。 嗯， 你國內元老講嘅意見係咩？咪就係、是、朱容基咯，佢講緊。 即係 appeal to 啲八老，即係好似當年咁，就攞佢哋嘅支持，借呢個機會嚟即係削弱。 仲有你因為你習近平呢土包子到一個咩地步呢，就竟然呢無論係南巡以至到去到 劉少奇嘅紀念啊， 紀念嗰度、 啊、 都喺度講毛澤東，而不一句不提呢個嘅鄧小平。 劉少奇在悼念提毛澤東先好笑。 係啊，因為毛澤東殺 個屌殺佢， 最近 殺父仇人啊！真 係最近嗰次常委改選咧，佢哋好似第一個地點咧係翻去喺係咪喺上海啊？嗰、那個 一大。 一大嗰個會議地點啊， 宣誓啊嘛，帶頭咁樣舉隻手。 其實本來佢哋就係想咧、就是，就係即係唔單止係，因為如果你話你頭先個思路就係鄧小平就係為師啊嘛，喺我哋呢幾十年嘅改革開放裏邊，佢、嗯、就想翻去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嗰個中國夢啊、中國崛起啊、 去共產主義嗰間， 係啦。簡單嚟講， 但其實你睇下。我哋睇翻嗰條路線問題，毛澤東係一條路線，第二條路線叫鄧小平，鄧小平連落嚟係朱容基，朱容基就開咗呢個 WTO 呢條路，然後跟住呢個朱容基再下線就係呢、這個，唔係啊，應該話 胡錦濤都是鄧小平路線，鄧小平隔代 恩典，隔代指定是 這個指定胡錦濤。胡錦濤攞退，為什麼要攞退呢？是因為我希望你給權力你去對付這個江澤民，這個貪腐勢力。但是竟然你這個習近平行毛澤東路線，所以我自己覺得現在黨內裡面呢，你看到胡錦濤不要看少這條友的力量，我覺得今時今日他反而站在道德高地。 我覺得大家亦都高估咗阿習帝嘅能力，我覺得習帝有少少似阿何志平嘅，即係話其實你留意一下，而家審緊何志平案咧、炸德事件同埋呢個烏干達行賄案咧，其實佢兩個雕都做唔成嘅，根本就 甩咗碌嘅， 甩咗碌嘅，但係就自己袋一筆，係嘛？根本上就係騎呢到不得了嘅。而家習帝，我覺得佢陷入個困境係咩咧？就係、是、你喂。坦白講，由老朱江朱年代體制一路到呢個嘅即係胡溫體制，國務院你睇嗰啲咩法改委啊、商務部啊，一大棚呢啲海歸嘅官員坐喺度，嗰班人根本就一路已經踎咗，佢哋係負責中國嘅走向市場經濟嘅官員嚟嘅。你而家突然間急轉彎，好啦，你整咗個咩北京嘅咩蔡奇啊，嗰啲咩粉腸，你睇佢個樣子，大佬一個土幹部李兆星咁嘅樣子，仲要搞單咩驅逐低端人口事件出嚟。你睇下習帝身邊嗰啲人真係冇個好人嚟嘅，全部都係土共。 喂，你講開啊何志平咧，我想即係加句咧，就我覺得有啲傳媒咧就話佢唔自辯啊嘛。OK， 喺美國係咁啊，你唔好自辯添。 係啦，嗱，通常喺個 common law system 裏面咧，如果你自辯咧，即係其實係兵行險象， 因為盤兩盤嘅話， 基本上你係八九成都死梗咧，就上去搏一搏 你啊嘛， 上去搏一搏，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咧係可以翻身咁樣。所以咧，其實又唔好睇到咧，就係話喂唔自辯代表係有問題， 唔代表乜嘢㗎？ 咁但係當然，我哋通常我哋嘅代表律師咧都會話最好唔好你自辯啊，敏感你越講越多啊，大佬要我哋做節目咁越講越遠啊嘛，大佬係咪有時？ 但係你睇到何志平呢單案咧，你都真係 死梗㗎啦， 真係理解到我哋強國崛起咧，其實係相當奇離嘅。呢啲咁嘅中間人咧，就上下其手，根本係亦都冇幫中石油拆解到喺炸得污染嘅問題。根本上就是收尾中石油找第二啲公司去搞掂咗，唔知道用咩方法。咁佢就初就扮係幫佢拆，然後就搭上呢個嘅塞內加爾外長呢個咁嘅公關公司。根本上就係一班空手套利嘅一班咁嘅蛋散。好啦，你過去就靠咩呢？我覺得成個習近平路線啊，所謂都係一個空手套利，就係咩呢？你因為攞退，利用呢個反江呢個機會，即係因為胡江的不和延續到第二任嘛，胡錦濤第二任嘛，好少的其實。通常第一任就是阿江話事啦，好少話到第二任仲咁大影響。但係因為周永康啊呢班咁嘅人喺度，所以令到阿胡咧就最終咧就完全咧就軍委會主席乜 Q 都唔做，然後俾曬權阿習。 跟住佢想唔係跟住咧，其實點解會出現阿習呢一個咁嘅，即係好似突然之間好似轉型咧，就去咗胡錦濤嗰邊咧。其實係因為佢想延續埋落去習近平嗰度啊嘛。所以周永康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 key person 啊嘛。啊，當然係話政變啦嚇，諸如此類啦呢啲。不過咧，如果你講何志平案咧，就真係絕對唔簡單。如果你講到何志平案咧，其實因為何志平嗰、那個嗰條線咧，嗰、那個嘅老闆 華信 葉簡明，華信咧葉簡明咧呢種嘅石油系咧，其實過去佢哋嘅個系統 係周永康。 周永康系統， 石油系中 石油，之前就係依個嘅叫 咩？江 系嗰個咩江啊？有一個佢嘅前任啊， 組織部長羅幹。 羅幹 係啊， 羅幹咧又係啊，其實周永康係接替阿羅幹嘅。羅幹係咩人咧？羅幹自己本身起初就係李鵬系統，後屘就轉咗去阿江澤民嘅系統。OK， 咁所以咧，其實成件事就好複雜，我覺得依、這個阿何志平依單嘢好複雜，究竟佢係幫邊個辦事？究竟是幫邊個起初啊？幫邊個辦事？其實因為整個石油系統這個葉簡明究竟點解可以打入去，又用一個民企啊，竟然可以做到咧咁個生意咁大？ 哦，你睇下何志平 背後老細係邊個？ 細節你睇到嘅，其實佢收尾有一個電郵就覆翻呢個蔡內加爾嘅外長，就話咧佢哋唔可以即時去俾個反應，即係個決定，我哋要上海嘅 office， 仲要請示北京嘅 office。即係 我北京 office 係邊個？ 北京 office 係邊個？ 邊個咧？ 根本就是我告訴你， 你估係好似我哋啲 office， 其實是共產黨的化身嚟嘅， 係 根本就是共產黨石油系的化身嚟嘅。 不過我覺得咧呢一單咧，何志平呢單咧，美國佬係即係嚟加埋中興咧，其實佢喺成個貿易戰裏面咧，或者成個對抗中國嘅問題上面咧，係出神入化玩到。 因為在我們的感覺裏面就會覺得哎他都是司法獨立的，你真的出了司法獨立的嘛。但如果你從整體的角度去看，連埋所有的 issues 一次過撈埋嚟呢，中興就打你即係違反呢個唔可以賣呢個嘅嗰啲武器俾啲伊朗， 輸出戰略科技嘅伊朗。 好，跟住呢就係、是、何志平呢單呢，就係、是、反貪污， 直情打你一帶一路， 打你一帶一路。喂，其實佢係有連結嘅，幾單嘢係一錘一錘揼落嚟嘅。 其實本來連結到佢特區領導人同埋中國領導人嘅何志平呢單嘢，不過那個最關鍵人物死咗啫嘛， 係盧長安， 咪就係盧長安咯。而家睇到噶，所有電郵要 copy 俾盧長安嘅。 喂，咁所以我又 何志平都唔得啊，要 copy 俾盧長安㗎係。 我咁諗喎，佢嗰次 感冒啊， 感冒係咪有嘢㗎？ 入馬麗醫院之後 就 唔知 哦。但係問你㗎嚇， 當時我冇內幕，但我當時我嘅直覺反應，我覺得有古怪。 OK， 因為一個壯年，一個即係咁後，即係算係後生啦，六十頭。是好少因為感冒而暴斃的，其實。 喂，其實呢， 但是那個很關鍵，因為盧長安就是可以將何志平案引導到去中國國家領導人。 嗯。 所以你見到點解同時美國會封殺曬所有董建華基金會，喺德薩斯州大學，即係 Austin 分校同埋呢個好似 John Hopkins 成乜鬼嘢，所有捐款 stop 曬啊，停曬啊。 其實呢，頭先未提過呢個董建華。 唔准收啊。 董建華嘅，其實根據資料顯示，這個董建華曾經是這個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在2011年的主席。 嗯。 即是說什麼， 恭喜恭喜。 你現在你起初的時候呢，你找最近的。 為國捐軀啊，恭喜恭喜。 你找最近的資料就啊，何志平就是那個秘書長，這個 副秘書長就是盧長安。 哎喂，在一個整個執行委員會或者理事局當中沒有董建華，你想真一下，這兩個都是他的得力馬仔。 是啊， 跟住你再找下去，原來他曾經在2011年甚至是這個基金會的主席。 嗯，所以你不覺得奇怪的、雖然我們的很表面的 observation， 你有沒有發覺他這一兩年呢 借得很重要。 是啊，面如死灰。 我看下專子的展覽，那個董伯伯的樣子跟現在已經不同了，差很遠。 大家如果是有幫手 search 的，你比較一下何志平出事、董建華的舉動的 action 和他的面容，你知道是有不同的。我的感覺和印象。 但何志平不是盧長安這樣過身才得人害怕的，你問我。 那我找到他定一把 的。其實他如果他真的非自然死亡的話，很明顯他是必須要死，即等於好像澳門的中聯辦主任那樣、 無端端跳樓， 他的死是要為了一些人、要保住一些人，他必須死。 因為你很簡單，你整件案去到這裡，坦白說你問我何志平這件事其實根本從來冇成個事嘅， 嗯， 所以美國佬喺點解喺呢個時候裏面去嚼佢呢，其實可以放可以嚼嘅，我覺得， 嗯， 根本炸得行賄案根本乜嘢都冇 deliver 到嘅，炸得嗰邊， 係， 係啊，最終係乜嘢冇 deliver 到嘅，好啦，烏干達嗰度講下講下變咗第二啲嘢嘅，其實，總之佢就識咗佢老婆，就俾啲錢佢老婆，就係、是、咁多啦，咁就究竟佢烏干達嗰邊 deliver 咗乜嘢咧，又冇嘅喎。 其實對美國政府來說呢，這些很小事的東西來的， 我想在聯 合國 幾十萬美金就算200萬美金 都很小的，如果他跟你不是這樣的鬥爭的關係的話， 他不會動你， 那他當然不會動啦，是不 是？在國際政治上，在國際政治上，鬼那麼多污糟邋遢的東西，美國政府哪有理得那麼多、 他自己就買回來做這些， 你看看列根年代在中美洲做的事， 他喐你是一定是有一些的目的， 但是同時是喐埋董建華的、 嗯、 因為當時這個德州大學即是所成立，董建華想成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 嗯、 最終那個德州大學的校長呢是找了一個 CIA 的人來去調查、 嗯、 究竟董建華基金會背後是什麼，最後就 stop 了，跟著還有共和黨裡面的資深的 Senator 呢是最終介入這件事，叫他們不要收董建華的錢的、 嗯、 幕後是整個政治的即係喺裏面咧，去 stop 咗呢件事嘅。所以我當時我已經講啦，未中興未出事添啊嗰陣時，我話董建華遲早出事就係咁嘅原因。佢可能已經唔想唔敢去美國添，我估真係。 嗯， 都唔使等嗰個盧比奧嗰個咩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 咪而家就最主要睇下何志平嘅口供㗎。講真， 何志平唔可以講嘢㗎。 冇啦，佢冇口供㗎啦。 你有冇啦？ 你見到盧長安咁，你點敢講嘢啊，大佬？ 咪聽日就 verdict 㗎啦，聽日。判有冇罪啊，或者係叫做再過多 我覺得入硬 㗎啦，入硬 我覺得 問題。唔係啊，你嗰啲政工咁明顯又電郵，又有嗰啲 佢揾到呢個塞內加爾前外長做污點證人嗰下就已經 死梗啦，死梗啦，爆曬出嚟。 個污點證人咯，你而家個律師砌個污點證人都係砌佢話啊，因為你唔誠實啦，點點 收唔到多錢啊，講緊數啊嗰啲嘢啫嘛。 咁但係呢個好弱。 咁我覺得何志平又好慘嘅，事實上嗰個詐得嗰件事裏邊亦都冇 close 個 deal 啊嘛。咁你問我追咁大筆數，我點俾你啫？所以有人話佢落咗格，我覺得又未必係嘅。其實，因為佢都有幾個老細喺上面噶嘛，所以佢請示完上海 office， 仲要請示北京 office 噶嘛。咁所以嗱，呢個咧，但係今次你睇到咧， 但係呢個可唔可以做到 defend 嘅理由咧？ 唔可以， 唔得， 梗唔得啦。 佢唔敢督個老細出嚟。 咁啊係，佢即係咁多做唔到 deal， 咁啊冇涉及貪嗰個問題啦。即係好似佢 argument 咁，就係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啦。 唔係喎，你收受咗。你有 offer 到嘅喎， 咁啊係，佢有 offer 嘅， 係啊，佢有俾咗。 你做唔到嗰有嗰個 result 個 end result 係另一個問題， 係另一個問題嚟嘅。你曾經有一個咁嘅行為， 嗯， 好啦，咁啊，喂，一陣啊，講差唔多啦，呢節講咗好耐， 休息陣先嗱，大家記住繼續贊助資助我哋呢個城寨嘅節目啦，同埋希望大家繼續咧就入會啦，就支持我哋就除咗留言之外咧，最重要就係入會，同埋咧就係喺節目裏邊咧可以贊助我哋，多謝大家。一陣間休息翻嚟再。傾落去究竟何志平呢單嘢有咩古怪？ 嗱，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 我哋嗰啲牛丸啊，真係彈到咧可以打乒乓波，純一家金。除了用來打邊爐呢，它還可以用來韓燒的，有兩種的，一種就是牛筋丸，一種是純韓牛丸，你看你喜歡吃哪種？ 好彈牙的，大哥， 當然打得乒乓波 了，當然啦，大家就要試一下，因為為什麼呢？我跟你說，你不是經常有機會試啊，如果不是蕭生戇居居地弄這些東西出來，誰有得試啊？ 這個得意了， 試試的咯，燒是另外一種風味， 好吃的牛，另外一種很香，那個牛味是非常之好嘅，其實我俾大家睇下先，呢個 仲 嚟都好喎，呢個其實， 喂，好食，彈牙，仲可以我嚟打乒乓波。